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摩星岭道和域多里道交界有一座没门牌的白色建筑群，外间称之为白屋。白屋在港英时期属于充满神秘色彩的政治部，95年政治部解散，人去楼空。香港一个神秘组织自此进驻现场，开启一连串神秘档案，他们并且挂上门牌。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欢迎来到903，这个节目叫做摩星岭四号。我是云海，但是呢在这个正式进入我们这个开启档案的过程呢，我要删了这道大门先。哇，我身边呢有阿祖的。喂，阿祖你好。 你好啊，云海。 虽然刚才呢山门的声效呢是相当 同我 们 想的完全 不同。我想呢真的呢即是需要呢到门的设计呢是再重新去演绎。咁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来到呢星期六深夜啦、星期一的凌晨一点至到三点钟。咁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未睡的话呢恭喜你。这个时候呢你将会同我们一起进入咗一个可以话系香港一个充满住神秘历史嘅一间废屋啦吓。呢、这个废屋咧，亦都系俾我哋利用咧，就成为咗咧我哋嘅一个神秘组织嘅会址嘅。 我相信咧，呢一个可以话系香港开埠以嚟史上一个秘密组织一个大揭秘啊！ 可以咁讲嘅嗱，因为咧，我哋点解会用咗叫做摩星岭四号咧？咁、今日第一集咧，要同大家讲解少少背景嘅吓。 呢、这个尤其是呢个名吓，非常之特别嘅。 你知道咧，即系摩星岭就系一个港岛嘅一个西边嘅小山丘咧，可以咁讲啦。咁、呢个山咧，其实你如果睇翻地图咧，喺呢个摩星岭道 系 与摩星岭径 系 再与域多利道交。交界位 中间呢个位置， 即系三叉位啦。咁、咧就有一个嘅所谓嘅战时咧遗留落嚟嗰啲所谓痕迹啦，一啲所谓嘅炮台啊等等啦。咁、喺炮台附近咧就有一扎咧系两层高嘅殖民地时期嘅一啲嘅平房嚟嘅。 系 咁呢个平房咧，咁咧如果你系细心留意嘅话咧，咁就系主要白色啦吓。咁分开两边啦吓， 有少少似监狱嘅，其实我觉得 少少。系你其实讲得系啱嘅，一边其实系曾经用过即系囚禁人士之用嘅吓，咁一边系一啲所谓当时一啲工作人员去使用啦，咁冇门牌嘅，至今都冇门牌嘅啊，咁而咧你出边见到好多个围栏咧，有好多嘅所谓铁丝网啊，或者一啲所谓嘅啲 防卫用嘅一啲装置， 系啦，咁咧就好神秘，同埋咧系完全冇人知道究竟佢系用喺做乜嘢嘅吓，咁呢个建筑咧喺95年之前咧就系属于我哋以前殖民时期港英政府嘅叫做政治部嘅一个单位， 咦、okay? 好敏感、啊， 好敏感，咁梗系而家过咗咁多年，而家我哋系啊，我哋回归祖国之后吓、我哋先够胆死吓，将、呢个政治部嘅遗迹吓、一个政治部嘅屋作为我哋节目嘅一个代号啦， 掀开呢个神秘嘅面纱咁， 梗系系咪？咁但系你知道佢嗰个地方咧，原本冇门牌嘅、即系可以话佢唔想俾人认到嘅吓。咁95年咧，政治部解散。散咗啦，因为佢迎合呢个97回归啦吓，咁、政治部大部分、绝大部分嘅工作人员咧，就取得居英权， 系全部撤出， 绝大部分啦，我唔够胆讲全部啦，咁就去咗英国噶啦，咁、就极少部分嘅留咗喺香港啦，可能吓、未必，但系佢都唔敢去 challenge 我哋嘅，因为佢唔会够胆 话俾你听，我唔系或者我系 啦，因为佢哋牵涉到一个所谓即系隐藏身份嘅条例啦吓，佢亦都第一唔想俾中国政府知啦，第二就 系 佢应承英国政府亦都唔会话俾人听嘅。Okay?咁呢个地方呢就自此就成为咗一个空置咗嘅政府物业。不过咁喺几年前开始呢佢就已经呢係用咗去一啲租俾其他部门去使用嘅一个空置嘅所谓嘅废屋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嘅真相。 係。 就係、其实 1995年之后，我哋呢班鍾意去研究灵异啦、UFO 啦、所谓嘅秘密啦、或者神秘组织等等等等嘅一班嘅八卦嘅香港人呢，就借用咗呢个嘅所谓叫做八屋嘅神秘地带呢、就我哋自己挂咗一个门牌。 呢、个门牌就係叫做 魔星岭四号。 所以呢，我哋喺度再一次欢迎所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係收听呢一个全新嘅电台节目。 冇错啦。咁但你諗下喎，即係平时呢，我哋呢就喺呢个魔星岭四号里面开启呢啲旧档案又好、新档案又好，我哋呢都系自己睇嘅。 嗯。 秘秘密密地去呢翻查人哋同埋自己嘅档案。 係。 但而家呢，我哋开放啲。 喺个大气电波之外。 冇错。即係我哋逢星期六深夜嘅一点至三点。 嗯、 我哋就喺呢个咁嘅秘密地方呢，虽然呢个冷气比较冻。虽然呢。 係好冻。 係咪呀，係咪好冻呀， 唔知点解杯水都系冰嘅。 係呀、啊。啊，即係头先出面阿光仔话咩嘛，话我相信阿祖系唔会饮热水嘛。係咁就俾杯冻水嚟。咁呢我哋就扭开咗一个广播系统。 嗯。 都相信系当年呢个港英时期整乐㗎啦。咁呢个广播系统呢就借助咗呢个大气电波嘅频道呢、就一路我哋倾偈，一路喺度开返个讨论嘅时候呢，就一路呢就容许大家去接触我哋所接触嘅嘢。咁、当然呢 ,903 嘅听众有福了。 係。 因为呢咁因为呢你除咗可以听心机之外啦，咁亦都可以上到呢个 my903.com。哇，我都开始动动眼睛啦。嘅一个 forum 啦，咁大家可以入到我哋版面啦，就睇我哋可能有时每一集有啲嘅所谓嘅相片啦、或者啲资料去等上去啦、甚至如果你有啲资料等上去叫我哋去 follow up 嘅， 係 无样欢迎嘅。 我哋可以呢即係按照住你哋嘅要求咧，然之后去追查呢啲嘅组织同埋呢啲嘅事件嘅吓。 希望你咁大 嗱，我哋追查都冇话报道啊， 即系追查咗唔等于报道系咪？ 唔系有好多嘢咧，因为要睇时机。我成日觉得，就正如呢个节目《魔星岭四号》咧，到咗即系呢个八月嘅今日几号啊？ 今日一号深夜， 八月一号嘅呢个日子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咧，系同大家见面噶。 系你咬字咬得咁清楚嘅， 我系一个字正腔圆嘅嚟噶。 咁但系咧，我喺呢度咧都要同大家介绍下我呢个拍档先。咁因为第一集啦、我相信咧，如果咧以前有人听过一啲网台嘅咧，可能都认识你。 系， 亦都可能喺三藩市嘅华侨咧，都可能认识你。 啲老华侨尤其是啊。 系啦，咁因为你都喺三藩市嗰边就做咗好多年 DJ 啦。 系， 咁 都几多年咧？我想问。 曾经计数咧，计落咧有六年时间噶啦，已经喺即系外地嘅一啲中文电台嗰度做咗。 系，咁当年咧，我好似听啲吓、我收翻嚟啲风，啲人咁讲 咩风啊？ 就系话咧，你可以被誉为系三藩市湾区嘅森美。 唔系呢啲系我哋自己朋友讲落嘅啫，可能系一啲森美听到边个？ 咪一阵会冲入嚟咯， 系嘛？ 一阵魏嘉晴同埋森美冲入嚟咯，我好惊佢哋啊！你明唔明啊？系咪先踢我哋出去点算啊？咁啊唔系，即系咧，我意思系话咧，即系喺点解我会揾阿祖云嚟同我哋一齐做拍档、去做呢个节目咧？咁第一就系因为咧，我知道咧阿祖本身咧，咁你又好中意啲古灵精怪嘢嘅， 仲唔系即系自我交代啊？而家头先讲咗自己嘅身份先， 冇错冇错，即系你第一好中意呢啲嘢先， 古灵精怪啲神秘嘢，硬系好似摸唔透嘅地方咧，都有兴趣研究一下。 系咁第二咧，我都知道你系一个好即系求真嘅一个性格， 系 你好中意去调查呢样调查嗰样嘅， 去问清楚啦，又未必真系去到调查嘅，但会问一啲有调查嘅人啦，咁即系方便咗自己。 即系你去查人哋查嘢嗰啲人， 系啦， 即系悭翻啲时间。睇下你咁样真系唔啱。咁第三样嘢，我觉得点解要揾你嚟咧，就系因为咧，你都有一个好得意嘅背景啊。 系。 咁呢个背景咧，我又觉得唔应该系隐瞒嘅，就系第一，你系一个好虔诚嘅天主教徒啦吓。 咦，好多人觉得呢个会唔会系一个问题咧？ 咁唔系嘅，咁我系一个凡事相信或者凡事唔相信嘅人啊嘛。 O K。 咁我会同你对质嘅好多嘢。 Okay. 第一啦，第二就系你又好得意，你系我相信少有嘅认识嘅朋友里边咧。是竟然去过梵蒂冈， 是 去读过两年书的人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呢，在梵蒂冈里面读书的人呢可能是很多，只不过大家不知道的。 但是以华侨来讲是不是都算少呢？华人这样讲法、 不算多啦。 是不是那你还要是你是去到读一些 比较偏门的科目。 例如是什么呢？ 跟礼仪有关的。 是。 跟一些音乐又不是偏门的，其实。但是音乐就比较少华人去读，就真的。 但你好像是读那些古典的。 那里没有流行音乐读的。 是，那是。但不过我最想即是你第时有机会再讲多一些，就是你读是一些所谓天主教礼仪或者古宗教礼仪的一些东西。是。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当中都牵涉一些啊神秘组织？不是今天叫你讲。嗯。OK。即是这个是我觉得。 真的忍不住。 你不要爆出来。即是这些神秘组织的东西。有时你知道梵蒂冈对我来讲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神秘组织。 这里所有的听众大家要开始分定的界线，是云海一直以来你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多神秘的东 西， 而我自己很可能是觉得没的。 你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来的。喂，那这件事大家当然是壁垒分明啦，是不是？ 这里有得拗啊。 这里有得拗。那好啦，即是今天因为要在头一段时间跟大家解释这个节目的本身，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啦。通过大气电波跟大家去倾偈，或者去分享一些的个案或档案。那每逢星期六的深夜呢就会跟大家见面的啦。你都交代了，就是我这个拍档阿祖，佢全名叫祖云嚟，真名叫阿 John， 都唔系真嘅嗰、那个， 嗰个都唔系真， 呢个真系真名啊嘛， 或者 Giovanni 系真系嘛，即呢啲第时我再慢慢详同你详谈啦吓，咁即系我哋要交代晒呢啲嘢之后咧， 交代咗，总之逢星期六嘅呢一个时间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开一个嘅 file， 或者唔止一个噶，或者可能好多个， 咁啊每次咧就会同大家掀开究竟 file 当中咧有啲乜嘢嘅事咧，系大家好可能咧以往系唔清楚或者。好想知，但系咧同一时间咧，头先阿云海你都讲过啦，就喺my903.com 入边咧，大家可以就系提出一啲嘅问题，同埋咧希望我哋去研究嘅一啲嘅事， 同埋我唔介意大家去针对阿祖嘅。 我觉得咧到时候咧未必嘅，以往咧903咧讲嘅太过顺风顺水啦，个个 即系冇人去 challenge 我， 系啦， 即系而家需要有个 challenge。 即系今日咧揾我嚟呢度咧，专登咧就系做一啲。反对嘅嘢嘅， 所以咧我攞你戰啊！我而家我自己吓揽咩上身啊？喂，咁啦，我哋转个头，我叹下咖啡先，因为凌晨深夜一点钟，我都真系实在太眼瞓。我饮杯咖啡，转个头咧，我哋开第一集嘅 file 咧，就系讲关于英国嘅 UFO 档案嘅。OK， 一阵转头见。 摩星岭四号 ，case 8342，英国国家级 UFO 档案。 好啦，喂，我哋嚟到咧呢、這个摩星岭四号啦，呢、這个白屋咧就即系、比较陈旧啦吓， 好多尘啊，我发觉咧即系已经有隔咗差唔多成十年嘅时间咧，冇人去开过呢啲咁嘅柜台。 系，尤其是你知啦吓、即系有啲人唔知道嗰个我哋嘅地底下边咧有秘密嘅房噶嘛。 這個、呢个咧系即系喺呢个大屋入边咧有条隧道入嚟。 冇错。 哇，即系入嚟嘅时间咧都系。 咦， 周围大尘， 我闻到少少殖民地嘅味添， 系嘛？ 系啊，即系呢阵味唔系人人都可以闻到嘅。我闻惯，你明唔明啊？呢阵味我好怀念 ，OK， 非常之中意。 系我诶，唔好咁讲，我打开呢个柜先 ，OK。喂，我哋而家要倾下咧， 好， 今日开 file，OK，、我要开 file 倾下呢个英国嘅所谓国家级嘅 UFO 档案。咁点解我好钟情于呢个英国嘅国家 UFO 档案咧？就第一。即系你知，我哋曾经香港就一个属于宗主国啦吓，属于系英国管治嘅地带咧。咁你好容易就联想到嘅，即系如果有一啲乜嘢嘅所谓 UFO 事件咧，或者 UFO 嘅 report 啦吓，应该咧就要去到俾一啲嘅所谓嘅英国嗰边嘅国防部、或者 MI5 或者 MI6 去做一个 report 嘅吓。咁、所以每一次咧，尤其是呢几年啦，你知道以前嘅英国嘅 UFO 档案就开得好少嘅，即系佢有开到。但佢开得唔多 ，OK？ 佢喺90年代中开始，佢慢慢开咗少少嘅 file， 少少 file 咁样去。咁去到呢两年咧，即系我哋而家讲紧系07年啦，2007年、08年、09年咧，咁就开始尊重一啲佢哋本身嘅法律。个法律就系话， 英国当地嘅 冇错，即系当地英国嘅法律，就系话咧有啲嘅档案如果唔再牵涉一啲国家安全嘅话咧， 系 包括系英国国防部，即系 MOD 啦吓。同埋英國嘅國家檔案局、即係 National Archives 嗰邊啦嚇，咁、佢就會咧將一啲嘅30年過咗嘅 case 咧，佢就會開 file 俾任何人士 去查阅嘅、 嗯， 即系而家更加讲紧系唔系净系英国人啊，即包括外国人， 全世界， 全世界 会唔会抌埋上网咧？ 会，佢亦都系好简单地将佢 scan 晒之后咧就抌上网嘅。OK， 咁不过咧令我哋觉得又惊又喜嘅系咩咧？第一就系佢喺2007年去到今年嘅年初都好啦，佢、就已经数以千计嘅 UFO 档案咧，就已经佢唔系全部，佢拣咗一啲年份先，因为佢都知如果一个冧心咧 就唔掂。 即系几十年摆晒上去咧，我谂第一个商法会冧咗先，第一咧，第二就系、是，我谂佢哋都 expect 我哋呢啲中意研究 UFO 嘅人咧，都惊讶嘅，因为佢哋讲紧净系可能抌，for example， 八十年代尾，可能88年、89年、90年、91年、92年咁样几年嘅啫 ，OK， 嗰度已经超过几千份嘅净系讲 UFO 嘅报告，或者调查档案 ，OK， 咁呢样嘢我哋系好震惊嘅，因为你冇谂过数字咁惊人嘅。 但系个问题系嗱，以往咧喺世界上面啦，尤其是互联网上边啊， 系 时不时咧都会有一啲嘅所谓叫做 UFO 嘅档案咧会冒出嚟嘅， 冇错。 但系我反而想问一下，即系你哋呢班嘅 UFO 迷，今次见到英国嘅呢个档案嘅时候咧， 系 同以往嘅有啲咩特别咧？点解会令到大家咁注意、咁吸引咧？ 嗱，第一咧，即系你要知道咧，英国政府某个程度上咧，佢嘅思维啊贴近美国政府啦，啊贴近， 好相近啊， 相近啦，唔系代表100%嘅吓。咁你嗰相近嘅所谓嘅表达方式咧，就系佢都系绝对大，即系大部分嘅所谓 UFO 档案或者系资料咧，佢都唔愿意公众去研究或者参与嘅， 或者某程度上公开咧，唔系全部嘅，可能系某部分， 或者系讲少少。但呢次咧，佢有啲唔同嘅地方就系咩咧？佢系乜嘢情况嘅嘢都摆晒落嗰个所谓档案嘅公开个 list 里边，包括咩咧？包括佢例如做嘅任何关于例如有啲 case 出现咗，咁佢会登记所有人嘅访问嘅一啲资料报告啦， 连啲背景都写埋。 背景佢就 delete 咗嘅，即系名同埋地址同埋背景 delete 嘅。OK， 佢呢啲唯一系保护证人嘅 所谓嘅私隐、 啊。系啦，冇错啦。咁佢又会写住 section 4.0 保护咁样类似咁嘢。咁但系呢啲都唔重要。但佢会将所有例如佢内部嘅调查嘅面貌啦，佢人地政府部门或者系自己内部政府部门之间嘅信件来往啦，或者甚至啲人目击者嘅形容同埋图画画出嚟嘅嘢，或甚至相片，或者等等所有嘅嘢咧，佢都会摆上去。即系话佢而家讲法咧系咩咧？佢唔再去论色， 系 边啲嘢公开，边啲嘢唔公开啦。佢而家玩咗另一套嘅方式就系咩咧？我铺天盖地地不断摆上网。你就嚟睇啦。嗱呢样嘢咧，对于我嚟讲咧，系极度辛苦嘅。因为点解咧？以前咧，我哋可能一个 case，我哋收到啦，喺网上睇下证实到啊真噶啦，应该 慢慢去调查之后，发觉系坚嘅。 系啦，坚噶啦。咁我哋对住嗰一份嘅报告咧，就已经抡噶啦嘛。 系， 即系一路喺度已经觉得哇正、啊。 仲要系对比翻一啲嘅事件发生，系咪真系真嘅先？ 系啦，即系当日就话系咪啲军方 involve 咗，有冇 involve 咧？咁原来系真系，即系我哋慢慢将一件 case 去研究。而家就死啦！我话俾你听，点解咧？因为而家嘅情况就 系 有大量大量嘅个案，每一年数以百计嘅个案，我哋点样去每一份都去抡咧？其实呢个系对我嚟讲好吃力噶，辛苦嘅。O、okay? K， 辛苦出一本书， 辛苦得不得了，因为你又要对比啲时间，对比个案。咁好啦，仲要佢衰到点咧？我话俾你听，咁我上年一路睇紧佢啲档案咧，我唔系全部 download 晒啦，因为我要拣嚟 download 啦，因为实在太多啦，数以千份。咁点知咧，去到今年嘅三月之后咧，竟然咧英国国防其实英国国防部就冇咁样做嘅。英国档案局引述国防部啲档案嘅时候咧，佢就做咗一样嘢咧，就可能咧，我哋好相信一样嘢，就是、英国政府开始缺钱啦。 OK， 佢就唔俾我哋开始免费 download 啦，佢竟然收我哋钱。一份 好奇怪， 系咪啊？系咪啊？ 喂，讲紧嘢冇理由同钱银有关喎，呢件 事 之前仲要系咁大方， 系啊。 即系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令我会联想到另一样。 你觉得系咩咧？ 唔系，我觉得咧背后会唔会有一个嘅即系意想唔到嘅一个阴谋喺度？ 你觉得系乜嘢先？ 唔系，即系无啦啦，点解佢会去选择要公开呢一啲部分嘅资料咧？而又系即系以往冇做过， 以往冇做过， 其他国家冇做过， 其他国家有部分开始跟，但系都唔系去到跟得咁足。 系啦，尤其是即系英国政府无啦啦，点解会咁大方？讲紧系咁大方， 咁大方， 将绝大 大部分嘅檔案由未公開喎。 佢唔係全部，佢分咗幾年做啫。 係啦，即係首先個用意喺邊度先？係用意喺邊度？點解要提出出嚟公開出嚟？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覺得要諗嘅地方。之後仲要收錢，更加無謂。 仲要係你知唔知而家咧？因為我唔係 download 曬所有啊嘛。咁嗰日我原本想 download 翻佢一啲我未 download 嘅一啲大 file 咧，咁突然間佢飛咗落去一個嘅 box 度喎。佢話佢就寫啦，佢你知啲英國英文嘅啦。如果你有興趣睇呢份報告嘅話，咁你請你 go shopping， OK？之后 go shopping 嗰份嘅档案咧，总共系收3.5英镑嘅。哇，大佬一个，即系当然佢档案唔少嘅一份。 多条文已经收咁几好。 一个多条文佢唔少，但系个问题即系佢都有200多页嘅。但系问题系你一个多条文原本唔使钱，到我收我3.5磅，即系接近50蚊嘅港纸，我有少少唔锯咯。 有可以，我觉得有可以。 系咁不如咁啦，我翻嚟咧，首先我哋掀下。即系呢个 hold 住先，即系呢个收我钱嘅，我一阵间讲，因为收咗我钱嘛，你明唔明？我要慢慢讲，我就想问一阵间早人嚟，我一阵间要问你嘅。 好， 你估咧，其实真真正正英国 official 系有记录嘅 UFO 档案系几多年前嘅？一阵间我哋不如讨论下。 翻嚟再谂下。 英国国防部在2008年一共接到285宗目击 UFO 的报告，创十年新高，是正常的2倍。其中在去年2月12日在伦敦国会大楼对面出现一架闪住绿、红、白光的不明飞行物体，停留半空达个半钟。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